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都已经哪些朋友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比如说 Mr. 白、宋丽、爱搞事的意外君，还有 Holiday、 小仙、怪盗基德、Dickin 以及 GTM、 张丽娜、简单爱、萌萌哒、布灵布灵，还有莲溪、琼美等等。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你可以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温暖节目当中你希望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的一份音乐祝福都可以。我们在接下来呢，首先要听到的歌曲是在今天过生日的一位朋友，他叫做张丽娜，2018年12月20号，他希望点播来自温岚的这首祝我生日快乐，把这首歌曲送给你。12点07分，今天还有一位朋友也在过生日，我们稍后会在节目里面为你送上。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他休息也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12点。 Cool.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年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最近在读三毛的《滚滚红尘》，昨天晚上也是特意找出电影，说这部电影比我的年龄还大。看到电影之后呢，不自觉地看哭了。他说年龄增长好像特别容易被感动，今天也希望在直播节目里面再一次点播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滚滚红尘》，来自陈淑桦和罗大佑。今天有好多老歌呀，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点歌的话，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你可以找到我。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 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实在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接下来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送出一份生日祝福，他是在今天12月20号过生日的梅子，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张杰的《三生三世》来送给自己，早上起床呢就收到了老公儿子包括妈妈还有好多好朋友生日的祝福，红包满满的爱，也希望在节目里面谢谢他们，也祝自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要感谢生我养我的爸妈，你们辛苦了，永远的爱你们。12点16分，第二份生日祝福，来自张杰的《三生三世》，送给梅子，生日快乐。 我不禁那段过往，泯灭了解破光芒，那一滴离别的泪，灼烧着我的胸膛，爱在天地中流。一颗心为谁奔忙，四海八荒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本周六国家大剧院将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当天大剧院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将为观众呈现50多场丰富多彩的现场演出和艺术活动，在冬至之日打造一场全民同乐的文化盛会。开放日当天，大剧院处处是舞台，各大剧场和公共空间都有精彩的演出呈现。为了保证公众开放日的安全有序，今年国家大剧院仍将免费不免票，所有观众需要凭票入场。1月1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将举办2场新年音乐会。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领衔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奏响《红旗颂》《蝙蝠序曲》《纽伦堡的民歌手》选段等经典作品。钢琴家陈萨、小提琴家薛伟、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等古典音乐名家将相继登台亮相。中阮演奏家冯满天、二胡演奏家江建华等民乐名家以及昆曲名旦邵天帅也会和大家见面。国内首部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初露峥嵘，大胆创意把京剧《贵妃醉酒》和动人心魄的意大利经典歌曲《告别时刻》合二为一。亮相文化创始人马英英表示，亮相不是一台戏，而是将戏剧、戏曲以及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空间艺术等当代舞台艺术相融合的一台满足视听体验的剧场秀，其中既有经典戏曲的片段展示，又讲述了一个当代人的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幕为幕，二幕为帘，三幕为三，四幕为双帘，五幕。 五幕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了。好了，下半时段呢，依旧欢迎各位来点歌传递祝福，我是思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节目当中传递一份什么样的祝福。比如刚刚这个肖萌留言说啊，说听了刚才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那位父亲的心声，他说同样为人父母，特别理解这位朋友的心情，也觉得咱们的节目很神奇。咱们节目就是这样，可能你在电波的这一端听到的这些文字、这些心事、这些声音，你没有见过他，你不知道他的名字，甚至你也不知道他是长什么样子，但是你可以从那些只言片语当中，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也许他和你是属于一个年龄段的，正在经历着相似的事情，也正在通过类似的音乐收藏的歌单当中来回味同样的青春。我们的今天下半时段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老榆木点播，他说希望用这首歌曲来送给我们都已经离开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太熟悉了，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一 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还有一些朋友的名字需要念一下，比如说像风一样自由，还有小泪也在回复说你的故事我的歌，希望点歌，但是最后也没有给我发来歌名，可能还在想。包括王美丽、雨香都已经来报道了，还有我不慢都已经过来了。我们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 Silence， 他说九月份呢妈妈做了心脏手术，今天术后复查一切恢复的都非常的好。九月十七号的时候妈妈还在重症监护室里，那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给妈妈点了一首歌，但是第二天就已经从里面出来了，对吗？我印象中我们两个人的聊天记录里面还能看到，当时我还跟她说出院了之后一定要过来，记得报一个平安。 Silence 留言说，谢谢广播，谢谢每一位关心妈妈的家人朋友医生还有陌生人，今天希望在直播节目中点播一首朴树的《猎户星座》，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收获期待的人生吧，披荆斩棘，开心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记得这首歌曲在刚刚朴树刚刚推出数字专辑的时候，这是一首没有名字的歌曲，也是没有歌词的，非常浅浅的耳边的一个吉他的声音和广播里面传来的歌声。但是后来的实体专辑里面又填上了歌词，也可能是他希望在整张专辑当中留出一点点小的惊喜和彩蛋，留给我们去无限遐想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哎，我们先来念一条留言，就是在公众平台上的沐风，他说经过了三天的不懈努力，辗转了两个社区医院，两个药店，今天也是终于战胜了因为病毒引起的发烧，虽然说嗓子还很疼，但是已经坚持出来工作了，也要谢谢节目中的每一位好朋友的陪伴和祝福。他还说到了他们宿舍四个人呢，已经有三个人陆续发烧，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防寒保暖，同时注意要防止病毒传染。他希望每个人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以一个开心愉悦的心情来听歌，或者说听到那些带着祝福带有想念的歌曲。生活不要太忙了，悠闲一点，舒服一点，可能会更从容一点。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刚刚芝士蛋糕堡，他说明年呢就要高考了，现在距离高考还有169天，希望169天之后七班的各位小可爱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点播一首 Charlie Puth 的 Look at me now。 高考其实没有那么的着急了，想想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依旧在奋战，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还要参加研究生的考试，更紧张了，加油加油。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I'm kicking in the door now. Better get out my way. Never really saw me coming. You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This for everybody. You'd always put me down. I hope you open up your eyes and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And show my face for the world to see. Gonna see me. And I'ma call every girl that turned me down and tell them now that I'm just too busy. Cause I don't have the time. And it's funny how my so-called friends who'd always left me alone are suddenly running into me and blowing up my phone. I'm kicking in the door.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其实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在大概十点钟的时候，已经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预定歌曲，但是他的留言我一直放到今天靠近节目尾声的时候我才念，因为我一直没有想好要替他送出一首什么样的歌，选来选去选到了这一首李宗盛的《你们》。这是来自怪盗基德，他说他想点播一首歌送给一位出租车师傅。他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特别特别感谢师傅送我到北京西站，早上6:30到7:00，师傅还一直暖心地提醒我说快走两步啊，别赶不上车了。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师傅的话，我可能就要错过了今天开往外地的火车了。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赶车的经历，通常气喘吁吁终于上了火车之后，你会特别感谢在这一路上的绿灯，一路上顺畅的交通，一路上为你保驾护航的音乐和那些朋友们。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你们》，要替怪盗基德送给这一位好心善良的出租车师傅。这首歌里面李宗盛感谢的也都是一些他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甚至是点名实名制的感谢。我也希望你听到之后能够感受到怪盗基德对你的一份谢意。 很努力也祈祷好运气，而追根究底20岁进了这一行就靠你们。张雅珍超级歌迷哪儿都跟，离开学校当我会计到结婚，杨世文人比名字还斯文，每个演出后的庆功宴都哭得很大声。他是家住在桃园害羞的工读生，看落了金珠浮沉，告别了青涩单纯，没有后悔，把每个掌声都当真，不曾红到骇人听闻，不怕黯淡没人来问，一路上要不是你们这些人，我不可能。赵婉芬，你鼓励了我的灵魂，让我告诉你我的感激有多深。郑正坤，刹那成不成永恒，我会找时间想想，有一天当我咽了镁光灯，你那些哲学兮兮的问题不要在歌友会再讨论了。这歌是写给你们的，刚才这歌里的这些人物都是我在行业里面见到的，这些人一定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像自己可以认同的样子，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歌献给你们，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感觉。今天这么远见面了，多难得，是吧？ 是你们前